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嘅题目咧，完全唔关我事噶，顶天立地奇男子。咁啊，听到呢个咁即系精彩嘅题目咧，一阵间一讲系边个作，你就明今日嘅题目点解，就系讲呢个同国父有关嘅话题嘅。咁啊，同我哋讲国父有关嘅话题咧，都系战队咁啊，加齐啦、Michael 啦，同埋小毛啦，同我啦，咁啊一齐同大家讲呢、這个所谓国父嘅话题嘅。嗱，解题之前咧要讲嘅，即系国父咧喺好多国家其实都有，咁同埋咧亦都系好多人心目中咧好值得尊敬嘅一位人物。咁佢系好多人想象里边嘅一位伟大嘅人物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嘅部分咧，佢既係有一個歷史嘅事實喺度，咁亦都有一定嘅所謂嘅神話嘅色彩。呢個神話意思係現代意義嘅神話，嗰、那個意思係話佢喺裏面有加咗好多各種各樣嘅元素入去，令嗰個人物更加豐富、更加完整、更加完善。咁中間所以究竟細緻嘅嘢係咩咧？有好多嘅話題可以從中去做討論嘅。咁啊，嘉齊，呢個都係你定嘅題目啊！ 你解得好啲嚇。如果唔係咧，我有權認為你係因為個人利益而立個題講自己啊。 奇男子嘉齊， 喂，你講國父啦，又要奇男子，又頂天立地，都係講佢啦。全部都係 你仲唔係有利益衝突？你快啲解好啲啊！ 我哋講國父咧就係男子嚟嘅，係咪啊？咁我哋所以今次我哋嗰啲冇國母喺度啦，咁所以奇男子係啱嘅。咁嗱，呢首詩咧就叫做《詠字》。咁、就係喺1899年一位人物寫嘅，咁、那個即係全詩就好長嘅，咁我哋就淨係講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話嗰個氣勢幾勁，一個人點樣可以將個乾坤扭轉？特別係1899年嘅中國係即係風雨飄搖嘅，即係義和團之亂就嚟啦，咁啊即係差唔多俾列強瓜分啦。喺咁嘅情況之下，那個奇男子就係、是。我哋嘅國父孫中山先生，嗱，我特登講到全，即係呢個係我以後講孫中山咧，係簡稱嚟嘅啫。係，我係國父孫中山先生，因為呢個係喺某啲時候，係尤其是民國時代咧個法定嘅名稱，係要咁樣去講先得。咁嗱，呢個人物，我係大家耳熟能詳。頭先阿卓然都提過咧，我哋可能講國父嘅話題，國父嘅人呢、這個咁嘅人物咧，呢種咁嘅人物咧，我哋好多時候係有好多嘅想像啦，好多嘅價值啦，擺喺中間。咁就係一個國父，其實理論上啊，佢嘅角色就唔係淨係代表歷史上一個人物嘅，佢可能係代表一個國家嘅價值， 冇錯， 代表一個國家嘅走向，甚至乎係一個即係、國家民族嘅精神嘅表現嚟。咁所以即係被認為係一個國父嘅人物，佢就應該係引落陽線啦。 依個我要即係先講一間，先大家繼續啦。即係國家有品格嘅，即係國家嘅品格喺人哋點睇你好重要。所以你個國父嗰個人物咧，多多少少都要整整齊齊嘅。即係你 唔好咁岩蠶， 係啦。如果你個國父岩蠶嘅，好多本身就私生活啊，樣樣都有好多問題嘅。就好大件事嘅， 即係其實就簡單講個代言人啊嘛，係咪？咁梗係品格要好，唔可以有不良嗜好，唔可以烏哩馬茶啦。咁唔單止係有品格，同埋都要有一直嘅價值觀啊。因為咧嗰、那個國父或者嗰個所謂嘅領導人物咧，佢本身宣揚出嚟嘅價值觀咧，亦都好可能代表咗嗰個國家。咁所以咧揀人真係要小心啲。 所以其實國父咧，當我哋特別我哋讀歷史咧。好多時咧，一開始接觸都係人物傳記先啊。人物傳記咧，最多就係一係講咗國父先。咁所以細細個睇嗰啲華盛頓斬樹啊，孫中山先生扭斷啲神像手啊，咁嗰啲咁嘅古仔其實好明顯。啊，細個睇唔知啦，即係佢好單純地 input 俾我，我就覺得哦，呢個叫做一個偉大嘅人。 大咗讀歷史， 係啦，然後我哋慢慢讀咧，就會覺得，咦，可能有第二啲故仔喺入邊。我諗我哋今集主要嘅 flow 都喺呢一度。但係頭先幾位講一樣好重要嘅就係、是，如果我哋個國家其實係有好多時候嗰個教育嘅目的啊，都係一種 identity 嘅建立。呢、種 identity 頭先阿 Michael 講得好好，就係、是、嗰個品格。而呢個國家品格或者係嗰個國父嘅品格，佢點樣彰顯出嚟咧？牽涉到一個很大問題就係、是，究竟乜嘢人先有資格做國父？即係我哋好多討論㗎，你睇東亞世界好多時國父往往就會係可能係政治上嘅領袖，咁但係有啲國家就唔傾向咁做嘅，譬如好似我印象中嘅日本冇一個好似法定嘅國父啊，係嘛？咁可能有啲人認為會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福澤諭吉係有啲機會可以做，因為日本奇蹟嘅蜕變係同佢嘅思想有密切嘅關係。咁如果韓國嘅可能有啲人就會話，哦，世宗大王咯，佢有好多功績，咁但係呢啲都係文化上嘅。 咁我哋嘅祖國就好鍾意用政治領袖做國父啦，咁樣。咁當然即係唔同嘅，可能呢一個時代會有不同嘅詮釋。咁但係總之其實國父應該係嚟自政治啦，定一話係軍事強人啦，定一話代表住佢係革命英雄啦，有好多嘅爭拗或者 criteria 喺入面。咁其中有一個好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就係好似菲律賓嘅到而家都仲有一個，即佢冇一個好明文嘅規定。當然我哋喺馬尼拉你會見到泥沙紀念廣場有泥沙喺度，咁泥沙我一般都會認為係廣義地認為係菲律賓嘅國父。但喺泥沙同時代，譬如話菲律賓搞緊革命運動嘅時候，有一個好重要嘅組織叫卡提普南。 嗯， 卡提普南嘅領袖叫邦尼法秀。咁邦尼法秀就係領導真係真真正正同呢個西班牙埋牙打嘅，而泥沙就係攞支筆寫呢個小說去啟導呢個西班牙人，咁但啟導菲律賓人 ，sorry， 咁但係菲律賓人到最後點解都傾向泥沙，可能個影響力會較大呢，除咗因為邦尼法秀領導嘅革命並冇帶嚟一個長久嘅共和之外， 邊有夠打啫？ 係咯，冇得打，係啊。咁但係邦尼法秀其實個感覺咧，如果有套喺我哋中國，有少少似佢同泥沙關係，我成日覺得啊，好似黃興同孫中山， 嗯、 即係黃興就係落去實牙實齒揼嘅。咁我哋知道黃興其實喺1903年。佢俄運動嘅時候，佢喺日本喺東京已經係帶住班學生軍，操幾百人咁樣喺度做兵式體操，話要操去收復呢個東北，趕走嗰啲俄國佬。咁嘅即係好嗰個軍事嘅氣概，嗰、那個男性氣概係好湧現。咁、孫中山先生當然可能就會係喺思想上去啟導比較多啦。即係呢一種都會喺近代我哋發現咧，喺國父上面咧，我哋有好多嘅 criteria 擺咗喺度。 首先要講就係、是、即係我哋真係今日講國父咧要。一定要咁落講㗎啦，即係呢個國父喺我哋討論好多唔同嘅國家嘅國父之裏面呢，其實喺佢所屬嘅本國呢肯定有各種嘅討論喺裏面。咁嗰啲好細緻。咁當多少呢係有我哋華文文化圈認為嘅可能其他國家嘅國父有咁嘅態度。咁你話係咪真係每一個都當之無愧係每一個人都認同呢、我諗每一個地方都有好多嘅爭議喺裏面，我哋冇辦法討論、即係亦都冇辦法處理。但係有啲人物係值得講，即係譬如正話你講個菲律賓係咪、即係菲律賓嗰、個古仔都好悲哀，到終局就係西班牙同美國傾掂數，不如喂我麥拉我交俾你啦， 主讓啦，自己 主讓。其實就咁，咁然後班。即係菲律賓自己嘅即係起義嘅軍隊，或者叫即係 uprising 嘅軍隊就冇啦，冇得搞， 冇啦，冇得打， 係啊。咁所以就將個菲律賓嘅權拱手俾咗 美國， 即係美國。咁所以呢啲嘅古仔亦都你會見到，就係嗰個國父嗰個部分有嗰個民族嘅歷史嘅悲哀，或者要值得記得嘅嘢喺裏邊。 冇錯，同埋都有個世界大歷史嘅情景要講入去，因為頭先翠賢講得好好，唔係所有人做國父呢個名稱，大家都一定要同意嘅。首先今日我就好驚俾人投訴啦，因為咧四個男人喺度講奇男子啦，咁我哋先要向一啲平權人士交代一下先。我哋並唔係點選女子，因為確實即係女子平權運動其實喺20世紀初先至喺就算喺西方世界先係普遍，跟住傳過嚟亞洲，所以當時有好多有貢獻嘅一啲女士。但係好可惜，因為當時嗰、那個即係男女有別嗰個情景咧，即係冇辦法喺首先喺正史入面彰顯到佢哋功力，但係唔代表佢哋冇貢獻。但係同時間，小毛頭先講都有好多係好特別嘅國父嘅共同嘅特色啦。頭先講政治人物啦，但其實流過血坐過龍。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舉例，我哋見到有胡志明啦，我哋見到有甘地啦，係嘛？我哋見到有好多反殖，例如金九啦， 係金九， 等等，即係都會係要流過血先至得。但係咧，又唔代表所有即係我哋中國嘅類似人物咧，都係做過呢啲嘢。我稍後可以講。 冇錯。 喂，嗱，睇講國父咧，咁我都有啲同埋我哋講到女子男子嘅問題咧，有一樣嘢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好多時候唔同國家嘅國父咧，係會被賦予一啲唔同嘅。即係可能當時或者新嘅時代嘅一啲要求、啲訴求咧，擺喺度。即係譬如係講到某啲國家嘅國父係好支持女權啊，即係譬如華盛頓咁樣即係去到美國嗰啲時代， 有咁樣嘅事咧， 會攞 出嚟300年， 即係會係攞佢做一個 icon 嚟到去，即係去講平權問題。咁但係有兩個問題，我覺得係好要我哋要深思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國父呢樣嘢究竟係咪普世性？即係咪個個國家都要有嘅？佢好多國家我哋知道，譬如英國咁樣，佢應該數唔到個國父出嚟啩咁 好難。 你如果英國要選一個國父， 廣受尊重 嘅大件事啊！ 現代政治人物可能有吉爾， 係啊，吉爾啊， 咁你有個英女王喺度， 係咯。 但係有啲人就話係 Alfred the Great， 即係當年咧九世紀咧，佢就驅逐即係維京人， 維京人 建立咗英格蘭主要地方都係由 Anglo-Saxon 嘅人咧去管治。咁但係其實呢個都唔係普遍能夠設立，不過英國係好特例嚟嘅，即係英國咧有咁大嘅帝國，但係就冇一個共同認同嘅國父，即係佢有好深厚嘅憲法，或者係三權制衡，或者係國會至上嘅傳統，但係佢冇憲法。 文化多元，我谂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 我觉得问题系系咪个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国父？ 系啦，系啦。 我嘅思考系，譬如我哋喺东方，好多外日本，日本就可能少啲，韩国，南韩、北韩又好，中国或者系可能系越南等等呢啲国家咧，佢哋可能系比较我哋叫新兴嘅国家啦，或者系佢哋可能系喺二十世纪咧先系崭露头角或者先系成立嘅，就会。可能對國父呢樣嘢咧有比較熱切嘅追求，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即係究竟係咪一個淨係東方嘅現象，或者都唔係嘅，全世界都有嘅，但係一啲新啲嘅國家嘅現象。第二個問題係究竟邊個揀啊？ 有冇一個國父輪選委員會？ 會唔會係一個由下而 上獨立㗎？ 係由下而上 自主 定係由定係由個繼父？ 係咯， 係 咯， 即係嗰個國父之後嗰個人嚟到去欽點。但係呢個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問題。 同埋另一個情景就係、是、即係。你如果大家做啲數據分析咧，可能國父喺晚近一百年先係生產最多嘅， 係 大量生產。你有冇見到羅馬帝國有國父啊？有冇見到馬其頓帝國有國父？ 冇呢樣嘢。 即係個晚近生產可能係同民族主義啦， 係 同解殖啦，同獨立運動啦，我諗相信都係好有關係。 所以真係有明顯國父嘅國家咧，即係承接兩位講就已經講咗出嚟啦，一定都好多都係經歷過又流血啦、革命啦、反殖民帝國思潮嘅嗰啲國家，先至會有明顯嘅。革命領袖或者係偉人，俾我哋作為一個好似神咁去拜，然後就可以樹立一個楷模。嗱，佢哋一定有啲好獨特嘅特質嘅，堅毅不屈啦，係嘛？不屈不撓啦， 有啲靚仔啦， 係啊，靚仔有啲有魅力啦，政治魅力，或者印尼蘇加洛嗰啲咁樣，口才好有靚仔，仲要風流倜傥啦，同埋建國之前咧非常之堅毅同埋好奮鬥，建國之後咧慢慢走向腐化。 你腐唔腐化唔好講，唔係我就係想講一點啫。喺中國歷史上面咧，可以同國父拉上關係嘅，可能就係開國君主 啊，係啦。 咁但係係咪即係同現代嘅呢種咁嘅國父係真係有關咧？大家諗下。 就算係腐化咧，都冇嘢嘅，都國父嘅光環啊嘛，光環之下咧就冇腐化。最緊要咩？嗱，即係佢可能有好多問題，咁但係嗰啲嘅問題，曾經佢人生經歷咁多問題咧，喺國腐化嘅過程裏面咧，就會好多嘢都係消失咗或者就唔見咗。咁所以我哋話喺討論國腐嘅呢個神話嘅情況之下咧，好多時候我哋真正所討論嘅話題就係咩咧？就唔係有幾真，就係佢個畫面靚唔靚？如果唔係失民意。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咁啊上一节咧已经开始慢慢讲咗啲国父里边原因，佢对国同国家嘅品格有关系，所以一讲到国父嘅时候，好多时有所谓嗰个国父嘅制造过程或者神话嘅过程，好多嘢加咗落去，咁同历史之间有一个差异同埋一个变化。咁但系我哋做历史节目咧，就系要将所有都历史化，就系要翻去还原翻其实中间其实发生过啲咩事，咁同埋中间嗰个微妙嘅过程。咁啊，嘉诚有冇啲咩国父系值得讲下咁？ 咪嗱，一个国父咧，我又觉得好迷茫啊！究竟佢国父定开国君主，就系、是、北韩领袖金日成，即系究竟佢系点样系咪啊？即系呢个我哋系属于东方嘅古老传统，亦或系？可能是嚟自一啲西方嘅影響嘅一個即係新嘅國父嘅觀念。好啦，我諗我哋講到國父嘅話題咧，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呢個國家嘅建立，佢唔係一個家天下嘅政權。即係如果唔係，就係開國君主啦，係嘛？咁所以係一個即係應該係稍微係傾向民主政體嘅，或者係有冇一個叫做皇帝或者係王啊、傾啊咁樣嘅即係領袖嘅一個地方。咁而咧喺現代嘅國家裏面咧，即係可能真係有呢種冇傾冇皇帝嘅一個一啲政權咧，其實可能就係美國。或者係可能法國啊、荷蘭後尾都有，咁都唔可以話到佢好清楚嘅國父。咁所以我哋其實可能對於國父嘅概念嘅源頭咧，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美國的影響。咁而美國呢，我哋今日諗起如果要揀一個國父嘅人物，大家會諗邊個？就自然係嗰位斬櫻桃樹嘅華盛頓啦。 小學已經開始讀啦。 係啊， 不過最重要嘅精結唔係斬樹嘛，最重要的精結係誠實咯。 係 即係嗰個誠實嗰個光環同埋神話化咧，已經係去到極致啦，基本上。 係咪即係佢當中嘅神話當然係有好多令人質疑嘅地方啦。因為華盛頓究竟有冇斬過櫻桃樹？喺佢唔少喺美國嘅傳記。是很後期可能先有咁、而呢我哋對華盛頓斬櫻桃樹嘅理解呢，根據好多前人學者嘅研究，譬如係即係喺台灣嘅潘光節教授啦，佢即係對中國人點樣去接受華盛頓嘅過程係做過好精辟嘅專門嘅研究，咁就話到係即係最早應該就係傳教士郭實立啦，佢喺即係佢啲印嘅中文報紙裏面啦嚟到去介紹華盛頓，但係係喺呢個19世紀初期呢，喺經過幾十年嘅一個流傳全個過程，逐漸先將嗰啲櫻桃樹嘅內容加上去，開頭都冇啲咁神奇嘅嘢。但華盛頓呢個人物咧，即係如果作為美國嘅國父，我哋似乎喺今日咧，喺中國人嘅世界，我哋理解係冇咩爭議。咁但係喺美國自己咧，佢哋對於佢哋嘅國父，對於佢哋國家嘅建立嗰個過程有貢獻嘅人物咧，個理解又同我哋有啲唔同。即係譬如咧，即係我哋睇到美國人佢哋去講咧，佢哋嗰啲即係叫做 Finding Fathers。 有 S 嘅，系啦，即系唔系一个爸爸， 唔系 Finding Father， 好多爸爸啊。咁我哋喺中国人嘅世界，可能即系家天下惯咗，就会觉得系一个父亲嚟到去使到我哋呢个国家去成立。 有更加特别地方就系呢啲 Finding Fathers 咧，同好多国家嘅所谓国父唔一样，佢唔系全部都系总统嚟。到最尾有一啲係州長，有一啲係大法官，所以即係嗰個所謂嘅criteria 都有啲唔同啊。 或者喺創制立法方面緊要啲咯，嗰啲 角色。杰克遜啦，華盛頓啦，譬如就算唔係咁早啊，再中期林肯其實都好多人認為係真正國父，因為南北戰爭之後，大家覺得佢。即係 reunite， 即係重新結合埋一齊，解決咗一個可能一直由華盛頓時期一直都爭議嘅問題。咁所以國父本身就係一個可以係喺所屬嘅國家一個浮動嘅能指，即係佢可以被指涉為唔同嘅人物。但係即係譬如翻返去華盛頓，我想請嘉齊即係都講啦。譬如我哋真係聽呢個櫻桃樹嘅故仔，其實好都幾肯定唔係真嘅，因為其實有啲傳記作家都笑口口嘅，即係講起呢個櫻桃樹問題，冇辦法證明佢係假嘅，即係 佢同你講話嗰度嘅土壤根本係唔適合種植櫻桃樹。 不過佢係莊園主，佢尤其係佢有一個好大莊園，佢係一個好非常有錢嘅人，咁佢有用自己嘅錢去建立咗一個軍隊，咁啊參加當時嘅第一次嘅會議，然後被大家推舉成為當時嘅即係起義軍嘅領。咁呢啲係佢個發跡嗰個或者起步嗰個事跡。咁當時佢係佢本身好有錢啦。咁當時佢喺佢國父品格上面，佢冇貪財嘅部分， 係 即係佢 唔需要嘛。 係啊，真係唔需要。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佢喺品格度好完整，但係同佢誠實有乜關係？我真係諗唔通嘅。即係點解會係斬櫻桃樹係國父嘅品格咧？係咪即係我斬完即係我做完衰嘢之後，我認咗就係國父咧？即係。好得意， 即係可以好多新嘅道德加上喺即係呢個人物上面咯。即係我就話到你要需要女權嘅時候，可能華盛頓就係對女權好尊重。 係北美洲咧，自古以嚟咧，第一個咧尊重女性嘅一個領袖啊。 同埋，如果所理解佢有鬼女性嘅情人係佢嘅一個容忍係一個黑人嚟㗎嘛。咁所以其實你要講嘅話，佢即係都 係都好可， 仲可以加多，仲可以加多個， 唔可以叫平權，唔可以完全叫 exactly 叫平權。即係喺第一地方， 唔可以 即係 叫平權 仔㗎咯，係 啦，即係可以即係叫平權，但係佢多少佢都係比較開，即係佢唔覺得有啲咩啊，即係佢都 係啊。 唔係嗱，但係美國嗰個即係對於佢哋 Finding Fathers 嘅理解，可能華盛頓係比較突出啲一個，即係佢帶住佢，我用中國嘅術語講，係帶住佢嘅暴曲參加呢個咁嘅獨立戰爭，咁啊真係喺武功上邊係擊敗咗英國人嘅，因為英國其實差唔多當時世界上最強嘅國家打親都差唔多贏噶啦。咁而華盛頓居然係可以喺一個咁嘅強國之下，能夠即係為咗美國嘅獨立咧，去即係做咗咁多貢獻。咁係我想講就係我哋對於華盛頓作為一個國父嘅理解，咁就唔係美國人原來嗰個理解。而係好多嘅，譬如傳教士嘅傳播者，嗰啲傳教士未必係美國人添，係啦，即係佢哋可能透過介紹世界各國嘅情況，咁就係將呢個國父嘅形象，華盛頓係點樣嚟到去介紹到俾中國。 咁、而中國喺一個比較長嘅過程咧，潘君志教授佢研究裏面咧，就睇到唔同嘅報刊啊，唔同嘅即係嗰啲所謂啟蒙嘅作者，佢哋點樣去理解華盛頓，點樣利用華盛頓嚟到去講佢哋嘅 agenda， 譬如係要講議會嘅建立啦，點樣去講民主嘅政體嘅建立啦。等等，咁所以個國父神話喺即係中國幾十年嘅炒作啦，其實就係華盛頓係點樣一個人已經唔重要，即係華盛頓點樣被中國理解，點樣被中國應用嚇，咁、而嗰啲應用理解，咁啊逐漸增加咗誠實啊，增加咗用務啊，增加咗可能係唔貪錢啊等等呢啲咁嘅特質喺度，咁結果係點樣呢？結果就影響到我哋中國人點樣去理解咩叫國父啊，咁、而可能對於孫中山被選。或者係佢選完之後加上嘅一啲特質，即係會有啲點樣嘅影響咧？呢啲有點樣嘅互動咧？其實好值得我哋研究。 同埋美國當時喺民國時或者晚清時候，特別啲革命派比較好用，就是、因為佢係即係所謂即係欺負中國嘅國家入邊係冇皇帝嘅，係 啊， 即係佢冇皇帝嗰個特質係令到佢可以成為一個即係特別係革命派即係共和派即係模仿嘅一個 icon 其中一個 icon。 所以國父應用其實都是很重要的課題啦，即係好似剛才齊哥一開始講到呢一個北韓咁樣，即係北韓嘅國父應用咧，應該就同潘光哲教授講呢一個華盛頓嘅故事喺中國被廣傳嘅嗰個意義或者一個分純上有好大嘅分別。北韓嗰個國父應用應該係比較單純政治性啲，所以嗰啲神話嘅添加都係有趣，譬如話金日成。作為偉大嘅紅太陽永遠嘅將軍，係可以用手槍擊落呢個美帝嘅軍機 啊！ 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傳說，其實係好明顯係添加咗一種好強嘅，除咗係種族民族主義啦，同埋意識形態喺冷戰時期對立嘅嗰種 bias 之外咧，更加重要就係呢個係神嚟噶，唔喐得噶，你可以上廟號嘅，你諗下，即係如果用翻開國皇帝， 或者唔係神啊，係金槍人， 金槍人，係啊，金日成係太早啦，啱唔啱啊？金正日咪太宗咯，而家個咪高宗， 咁少金槍人又姓金，係咪啊？ 所以佢個國父嘅應用係可以真係放喺佢嘅 royal family 一路咁樣流傳落去，千世萬世，成個秦始皇嘅故事咁樣。 係啊，所以你見到就係你好難避免就係有啲嘢外人睇幾誇張嘅，即係手槍 打飛機啊！ 首先要講啦，即係一戰時期咧，啲飛機未有好重機槍嘅時候，真係揸喺手槍互射啊！最早嗰啲飛機仔好渣嗰啲，咁但係你話到金日成時代都可以用手槍打飛機就幾好難， 好正啊！佢生動描繪啊，金日成將軍。隻眼睄到美帝嘅軍機，跟住一絲怒意喺腰間取出手槍，將他擊落喉。 係冇事同阿彭德懷傾。 你可以喺上網 search 到個小説， 喺漢奸嗰邊啊，同阿彭德懷傾緊。 就係佢同彭德懷傾緊偈，上面有飛機飛過。 哇！彭德懷會唔會嚇咗一跳啊？你攞出槍出嚟做乜？ 彭德懷已經好大鑊㗎，本身你要知喺嗰件事上邊。 嗱，要補充漢奸，即係其中關鍵，即係。彭德懷帶住長子啦，即係 長子係， 即係毛澤東長子去打仗，咁所以佢有一個令到長子即係喪生嘅一個大嘅過錯喺當時發生，咁就不幸你啊，非常之 不幸。 咁但係嗰個一個，咁你會見到翻去即係華盛頓啊呢啲咁嘅國父裏邊一個創制嘅神話嘅過程裏邊，有好多嘅神話色彩添加，同埋其實中間有多嘢係有一個演變嘅啦，咁。Michael， 咁譬如我哋講到有講，譬如我哋民國咁啊，孫中山先生，咁我都要講一次國父孫中山先生，我都尊重嘅， 尊重，基本上一個好尊重嘅， 值得尊重。我點講？講多次我都 OK 嘅，即係所以係幾好嘅。咁但係佢國父又點嚟？因為最早嘅時候佢應該未係呢一個咁樣嘅人物嚟。 即係呢個有趣的地方就係、是、孫中山先生喺成個辛亥革命或者往後嘅過程入邊，或者被封為國父嘅過程入面，其實都係好多轉折，好多細節喺我哋讀小學或者中學教科書話孫中山係國父嘅時候係冇講。如果你冇講嗰啲地方咧，其實大家要知道，否則嘅話咧，大家就會被好多頭先講嗰啲神話故事咧所迷惘。第一件事即係佢同好多即係所謂華盛頓等等嘅國父唔一樣。喺革命嘅時候，佢喺邊度咧？即係其實佢個革命事業，其實可以話喺佢差唔多去世之前嘅四五年先至係達到最高峰。其實中間即係簡單用通俗講，其實佢唔紅嘅。佢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紅，唔係紅到話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選定為國父嘅人物嗰種紅。譬如話開第一槍辛亥革命嘅時候， 佢喺邊度咧？其實佢喺美國。佢喺美國點樣得知辛亥革命呢？就係因為佢喺美國睇到美國嘅報紙啊，就知道辛亥革命。咁當然咧，亦都係當時嘅軍事領袖黃興同埋黎元洪，大家所謂嘅 compromise， 叫佢翻嚟做臨時大總統，去即係所謂起碼喺領導上啊，作為一個領導啦。咁所以佢並冇參，起碼佢並冇參與過最初時。啊！即係雙十革命入面最初步嘅第一槍嗰個所謂嘅即係抗爭，咁其實佢都轉接嘅，都相艱辛嘅。即係佢喺2010年代、2020年代嘅時候，其實佢大部分嘅時間佢做嘅嘢，即係又用通俗啲講句啊，即係唔係代表佢活動嘅全部，但係佢好多活動咧都係介乎於走佬同撲水。 係冇錯， 即係佢係被逼要去逃亡啊，去海外籌錢啊。其實中間喺在地嘅軍事嘅過程，其實佢係咪真係參與咁多呢？如果其實你想睇佢有幾紅呢，其實你做啲史料研究，你揾下當時《申報》啊，究竟講黎元洪同段祺瑞多定講孫文多？你知佢10同20年代嘅時候咧，其實佢當中係幾咁沉寂。 係啊，即係如果我哋用平時我哋而家嘅講法，就係孫中山先生未成功之前咧，佢好多時都係做一啲海外籌款嘅角色，聯繫海外嘅華人，係咪啊？由南洋嘅華人啊，美加嘅華人咧，去幫助佢去做嘅。咁同埋即係佢都有啲蒙難嘅嚇，即係佢都要走佬嘅原因咧，係俾清廷通緝啊，咁所以都係好嘅。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咗一啲嘅國父神話裏面其中一啲部分啦，尤其係孫中山嘅早年嘅啲經歷啦。其實講事實嚟嘅，因為喺革命尚未成功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係 好努力， 一嚟就走難啦，二嚟都 得過努力。 簡單講，你就係地下組織，非合法嘅地下組織，你從事緊嘅係一啲暴力嘅革命活動，係嘛？就係、是、人人得如豬之嘅亂黨，係咪？咁其實好啱啊！即係佢哋違反曬所有嘅國家安全嘅行為，係咪？佢哋就係咁，不過佢哋贏咗之後，咁所以國父話佢即係早年麻麻地啊，走難係合理嘅一個過程。咁但係之後佢點咧？佢個演變又係點樣？佢成為一個國父咧？ 所以我見到20年代嘅時候，比較即係坎坷同埋沉寂啦，亦都唔喺即係國民黨入邊或者即係革命中人係一個即係特別唯一最突出嘅一個人啦。咁直至到佢即係過身之前嘅幾年嘅20年代初。佢先至有能力，當然透過好多即係外部嘅協助啦，即係包括蘇俄啊，包括即係一啲共產黨嘅同佢一啲即係聯盟，佢就可以慢慢鞏固咗喺國民黨入邊嘅力量咧，亦都代表國民黨去參與咗南北嘅和談啦。咁當然好可惜，到最尾嘅時候，即係去喺北京即係參與和談嘅時候，佢就因為肝病過世啦。咁但係就係因為佢和談過世呢件事，佢過世之後就。即係可以咁樣講啦，即係比佢過世之前係更加紅嘅，因為佢過世嗰一刻其實已經係成為國民黨黨爭嘅一個好重要嘅籌碼。我哋可以睇到佢過世嘅時候喺即係北京開初嘅一個喪禮嘅時候，其實佢嘅家人已經冇乜參與佢嘅喪禮嘅。當時你見到佢1925年佢嘅喪禮第一個喪禮嘅時候咧，就係邊一個係負責做平時喺中國人喪禮入邊長子拜邑嗰個動作？就係當時即係差唔多可以話係指定嘅繼承人啦，就係汪精衛做，就唔係孫科做。咁所以咧，即係再加埋佢成個喪禮，其實原本咧就段祺瑞北京政府咧就話兩攬嚟做，因為佢喺北京過世。咁但係經過一輪嘅談判之後，國民黨覺得呢個喪禮對於國民黨嘅即係確立嗰個地位係重要啦。咁加埋汪精衛，你見到佢亦都想做呢件事啦，因為孫中山已經過世，佢當時差唔多大家係都共同指定嘅一個繼任人啦。咁樣去做呢件事，咁但係見到。往後就唔同啦，喺北京個喪禮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唔到蔣介石嘅身影嘅，差唔多喺啲公開嘅圖片入面啦。咁但係到慢慢佢哋國民黨入面有權鬥嘅時候，當蔣介石即係確立咗自己嘅地位，特別係北伐成功之後，喺1928年你就見到蔣介石有一個好重要嘅 show 啊，就係喺北京隻手放喺孫中山先生嘅靈柩上面喊咗大餐。跟住喺1929年，当孙中山先生嘅灵柩运翻嚟中山陵嘅时候，当时已经见唔到汪精卫啦。你见到嘅系孙科、蒋介石 同埋胡漢民一班，即係蔣介石嗰一邊嘅人。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孫中山去世之後咧，其實成為咗個國民黨內鬥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所謂棋子。但係你同時間見到民間咧，唔多人叫佢做國父。當然民間可能有一啲調研嘅文章會有少少寫，但係國父到孫中山先生真係叫正式入殓1929年嘅時候。都冇國父呢個名字。 呢度我做一個 remark 先啦。咁咧，我哋兩季之前左右咧，就請個卡文徐仲文，即係講建築嘅專家咧，講過一次中山陵與南京城嘅更新重建嘅一次規劃嘅。咁我哋都要講到嗰一次嘅契機咧，就令到南京城有一個重新嘅規劃嗰啲道路。咁而嗰條道路咧，就係正話你講我哋中山陵舊要巡遊嘅一條路線。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就係孫中山當時對中國影響梗係巨大啦。諗下，淨係陵墓。那個路線嘅問題已經令到當時嘅首都有一個大嘅更新嘅計劃喺出現， 冇錯。 咁所以你會見到嗰陣時嗰個孫中山嘅地位背後，其實就係所謂嗰個革命果實花落誰家嘅問題。 冇錯，同埋即係孫中山嘅去世，甚至佢靈柩、佢嘅陵墓，就再往後講一啲其他嘅問題，唔單止係即係對於中國歷史好大影響，對於蔣介石同埋汪精衛之間嘅權鬥都有好大影響。其實大家都好唔知道嘅，我哋睇教科書淨係話孫中山是國父。但是孫中山當事人在世的時候不是國父，他死後之後是要十幾年之後才成為國父。他什麼時候成為國父呢？就是1940年的時候，1940年的3月28號。那當時呢，就是 已經重慶了。 沒錯，當時已經是打緊中日戰爭啦。咁國民黨政府38年退守重慶啦。其實39年呢，國民黨的當時的主席林森呢都有提過想將孫中山先生尊稱為國父。咁但當時都沒人理。但點解要喺1940年3月28號嘅時候孫中山會尊稱為國父呢？因為1940年3月30號汪精衛就喺南京建立佢 老冤家 老冤家咁即係當時呢，我可以讀一讀啊，佢中常委當時呢就係話孫總理改尊國父。記住喺呢件事之前呢，其實一般我哋叫孫中山先生都係叫總理啦，或者叫先生啦。咁改尊國父，咁中常委嘅決議我都可以睇返華字日報，當時呢就係香港都係一個好轟動嘅消息啊，就係中央以本黨總理孫先生倡導革命，首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披四表，功高萬世，凡我國民，追本報本追源，儀表尊崇，等等等等。即報本追源，報本是出自禮記的，即好緊要，即話一定要即要深思， 感恩大德， 感恩大德。咁但係呢啲事情當然啦，當事人冇辦法同意啦，因為已經去世，亦都冇經過即國民嘅同意，係即刻做呢件事。而同時間兩日之後，汪精衛就建立新政府。而同時間往後發生咩事呢？就係同時間大家喺度即歡騰去尊擁國父嘅名稱嘅時候咧，同時間亦都確立咗漢奸呢個名字俾汪精衛。因為當時4月1號之後，分別喺天津啊、東北啊，甚至乎我哋可以睇《紐約時報》4月1號嘅一個報導咧，就係蔣衛國當時咧喺紐約街頭，咁又揾咗幾千個華人咧，就燒汪精衛嘅像，同埋佢太太嘅像，就話佢係漢奸。咁所以你見到國父同漢奸可以話係一銀兩面同時發生，你會見到尊崇國父或者係封稱國父咧，並唔係簡簡單單一個要確立一個國家嘅領導人物嘅一個過程，中間仲會涉及好多咧國家建構啦，點樣透過追認國父去正統化某一個黨嘅領袖，正統化某一個黨，正統化某一個黨下低嘅政權，而外邊就驅逐外力，入邊咧就驅逐一啲內鬥嘅敵人，好有用。 阿 Michael 頭先講兩個時間點咧，對於孫中山先生佢成為國父咧係好重要。第一個時間點就係當然佢過世嘅時候，1925年嘅時候。咁第二個就係1940年嘅時候，即係總之係國民黨內鬥啦，同埋抗日嘅期間有汪精衛嘅政權同蔣介石嘅政權喺度鬥爭嗰兩個時間點。咁所以大家都要爭取呢位仁兄咧，就係做一個重要嘅角色，而佢即係嗰個政權咧就係呢個仁兄嘅繼任人，咁即係所以係佢嘅繼父。咁但係我想佢講咧，就係譬如喺1925年嘅時候咧，孫中山先生雖然未正式成為咗叫國父嘅名稱，咁但係大家都係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北京又好，上海又好，廣州又好，都係有啲呼聲咧係 開始稱呼佢做國父，即所以國父唔係國民黨裏面一個變出嚟嘅，佢哋一個新嘅發明，而可能都係由民間開始咧嚟到去尊重呢位人物。咁但係要尊重孫中山先生係咩意思咧？其實就係正正係反映緊當時全中國係四分五裂嘅，係、軍閥割據最烈嘅時候，1927年北伐先成功，咁先可以叫做停止咗嗰個割據嘅局面，咁所以係有一個國家嘅靈魂人物、重心人物，大家都需要。並且佢在世嘅時候，我哋都知道佢唔係最一線嘅。咁但係死咗之後，突然之間紅到咁緊要，即係成為咗國家嘅父親呢咁樣嘢。咁嗱，我即係喺度想1925年呢點，我想補充少少，就係即係有當時有好多嗰啲幻聯啦，去形容啊孫中山先生究竟係咩？咁其中有幾個同啊孫中山先生可以比較嘅，即係國父級嘅人物嚇，咁就呢啲咁嘅國父級嘅人物，譬如包括俄國嘅列寧啦，嚇、啊，即係蘇俄嘅列寧就係第一位嘅，嚇、啊，即係好多幻聯啦，因為嗰時共產主義比較紅啊，咁啊就即係大家都會攞佢出嚟同佢去即係比附。第二位嘅人物就係華盛頓，嚇、咁啊跟住阿甘地啊等等呢啲咁嘅人物咧，都有同阿孫中山咧嚟到去比擬。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呢啲咁嘅唔同國家嘅佢哋嘅開國者。佢哋嗰啲 attributes 即係佢哋嘅特徵啊，佢哋即係有啲咩，我哋俾加俾佢嘅價值，其實就係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都見到中國人開始將類似嘅價值咧加俾阿孫中山先生。咁並且佢係咪成為國父？咁啊，或者係大家對國父有啲咩嘅要求？咁嗱，我呢個過程裏面，1925年到1945年40年之間咧，嗰、那個係民間主動多啲。即係就唔係喺官方嘅話曬事嘅，即係先 Michael 提到，即係就算係蔣介石又好，汪精衛又好，佢兩方面仲未係好正式用呢個國父嘅名稱。 係咁，但係咧喺佢去世之後同尊稱咗國父之後咧，成件事我哋所謂叫 codify 啦，即係法規化同埋官方化。咁呢個就好有趣啦。即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當即係蔣介石嘅政府即係宣布咗孫中山先生做國父之後咧，其實汪精衛唔係好抗拒嘅。汪精衛反而咧好聰明咁利用，咁佢係國父嘛，咁大家知道我係佢差唔多係繼子啦，即係佢因為佢一路都覺得自己係佢最親信嘅人，本身應該係佢嘅政治繼承人，佢反而用咗孫中山講嘅説話咧嚟到去正統化自己嘅政權，特別係即係而家其實最新近有一個美國康奈爾教授阿杜洛教授，佢一個即係相當辛辣嘅孫中山嘅研究就話，其實孫中山即係講咗太多嘢，有太多嘢可以俾人用。譬如話，同時間當蔣介石用孫中山先生嘅遺訓、三民主義啊、建國方略嘅時候咧，汪精衛話：，係啊，佢係國父啊，我最識佢嘅嘢，我喺佢身邊，個遺囑都係我寫嘅，所以咧，佢講嘅大亞洲主義咧，都係應該係啱嘅。咁所以呢個唔單止係佢嘅死、佢嘅靈柩、佢嘅形象、佢嘅國父名被利用，佢嘅説話。都好被利用，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杜洛教授都話佢其實講嘅嘢又包括理想主義啦、實用主義啦、共產主義啦、民族主義啦、大亞洲主義啦，你點樣用呢就相當方便。 所以其實呢，我哋即係大家講咗好多關於孫中山先生嘅嘢，即係國父呢一定有遺產留俾我哋嘅，即係唔單止留俾中國以外，即係譬如話我哋知道喺印尼都係一個國父級嘅人馬，就係、是、蘇家諾啦、即係領導一個印尼獨立。咁佢有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叫垃圾共思想，垃圾共思想就係呢一個宗教信仰啦、民族主義啦，再加就係三民主義，就是、一個孫中山先生嘅三民主義，其實對佢嗰個成個垃圾共思想體系，或者係一種後來佢傾向比較接受社會主義嘅體系入面，都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咁所以即係同呢一個國父嘅嗰個 contribution 有關。就係、是、當然我哋會提到辛亥革命，雖然頭先 Michael 講咗辛亥革命第一槍嘅時候嘅孫先生都唔喺中國嘅，咁但又唔能夠話佢對革命冇貢獻，因為佢之前係絕對 咁嘅意思， 係啦，就係、是、絕對係啦，即係阿 Michael 嘅意思當然都唔係咁樣啦，係、只不過係即係事實嘅論述。咁但係其實如果用一個咁嘅角度睇咧，辛亥革命就唔單止一個中國嘅革命咁簡單，佢係一個亞洲屬於亞洲嘅革命，因為佢留低咗好多嘅精神遺產可以俾其他人應用。連呢一個再之後幾十年嘅蘇家諾都仲能夠應用緊三民主義呢啲咁嘅東西，然後一個國父嘅遺產去建構另一個國家嘅國父，咁咪好有趣成件事。 所以咧，其實適用咧就好好用嘅。咁啊，加埋即係你即係大家知道聽個孫文月非孫言啦，即係派咗蘇聯嘅人力過嚟改組國民黨。佢所以佢其實對於每一方嘅力量嚟講咧，佢作為國父咧都係大家覺得還可以幾好嘅一個做法。 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首先點解我哋正話嗰個討論裏面不斷咁樣喺度反覆住孫中山嘅貢獻問題呢？嗯，就因為有一啲譬如我哋見到一啲嘅童書啊，或者一啲嘅中小學嘅一啲嘅書籍教參書咧，成日都會有一句就係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咁咧，我哋一見到呢啲咁嘅説法咧，就會覺得有一個。即係神話得太過分嘅部分， 好似揸住啲槍喺前面。 同埋王興去咗邊？ 係啊，王興去咗邊？係啊， 即係我哋係絕對肯定孫中山先生嘅貢獻，但佢嗰個貢獻咧喺辛亥革命之前咧，唔係喺本地本土嘅貢獻為主嘅。咁佢翻咗嚟之後，佢當然發揮佢巨大影響力， 冇錯， 係改變咗中國現代歷史嘅好多嘅進程。但係喺之前嘅部分咧，佢應該係以一個即係協助者嘅方式，係支援辛亥革命。 同埋都有個注腳就係，即係佢並不是唯一領導，如果係領導，仲有好多即係領軍領導打生打死嘅人物咧，係值得一提， 係值得紀念啊！ 冇錯， 值得 紀 念。即係所以，譬如美國人佢嗰套《建國諸父》呢個咁嘅概念， 所以 Fathers 我覺得係好好， 即係呢個似乎係對一個民國啊嘅建立是更加應該的，不是一個偉大的領導人，是一群偉大的領導人， 是 應該要這樣的角度理解。但是即譬如說回華盛頓，美國的國父，他為什麼被利用呢？其實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就是在1932年，華盛頓就是1732年出世的，所以他200周年誕辰的時候，美國就搞了一個紀念會，當時呢即法西斯的義大利就派了代表去即歌頌華盛頓，但他怎樣歌頌法呢？就是華盛頓是美國的墨索里尼， 非常之好 好好用， 很喜歡， 很喜歡， 所以卓然剛才說適用其實很好用， 有什麼好用得 過國父這件事， 真的挺有創造力的。 華盛頓是美國希特拉咁， 拗爆个头都谂唔明点解墨索里尼同埋华盛顿嘅有关， 都喺军事上面好有贡献啊，又好综艺啊等等啦， 即系神奇成件事。 即系所以国父呢样嘢去即系俾后人去利用，就可以去到一个咁极端嘅地步。咁而喺中国，譬如我哋去谂翻即系孙中山先生，咁点样俾后世去利用？咁其中一个我哋今日可能比較重要的理解就是很多中山公園成立啦，咁或者可能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叫中山路的地方。咁嗱，我哋政府大學咧有個研究計劃，咁我哋即係可以去睇睇下，就係關於中山公園嘅研究。咁啊，即係我哋都做咗唔少嘅功夫啊。咁呢、這個即係計劃就係我哋系主任啊劉迎聰教授去領銜噶啦。咁佢研究助理啊咁樣啊何作仁先生都即係提供好多資料俾我哋，即係去討論我哋今日嘅一啲話題。咁嗱，我中山公園咧，我淨係想同大家講一點，就係喺中國大陸嘅地方咧，佢好多中山公園咧，其實喺文革嘅時候咧，都即係被取消或者被破壞。咁喺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以嚟，咁又如何呢？其實就唔係全國各地咧，都嗰啲中山公園都恢復翻，咁只係即係集中係喺東南沿岸，係廣東同埋福建一帶，咁啊即係會先再去被建立啦。咁而香港，我哋有個中山紀念公園咧，嗰、那個發展過程都係好轉折嘅，因為港英政府唔係好中意孫中山。咁即係所以就係到回歸之後咧，先逐漸咁樣經過好長嘅時間建立。咁有啲睇法就係點解會有中山公園嘅建立啊？即係喺翻沿岸地區，可能就係同香港啦，同埋台灣可能要拉上一啲關係。咁亦都係建構一個咧中華民族集體嘅記憶，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一個方向咯。所以孫中山先生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中國大陸因為其實共產黨建立嘅政權同孫中山先生冇好直接嘅關係，咁當然喺佢開始1927、1920年代即係同國民黨合作嘅時候，當然孫中山好有貢獻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國家嘅建立，其實孫中山先生就唔係一個國父，最多係一個叫革命先行者嘅啫。咁但係點解都仍然會攞翻？孫先生出嚟做一個即係重要嘅 icon， 可能就係同國家民族嘅統一啦，嚇呢個咁嘅即係好重要嘅功能係拉上呢啲關係。 係啊，你講到呢個問題咧，即係令我又衍生到一個諗法嘅，就係、是、哇，即係國父有個名之後咧，我就可以點樣並排又黐到啲位啊？譬如我哋去台灣旅行嘅時候咧，就一定係條中山路。中山路附近咧就有復興路、中正路，咪就會擺啲。攝啲路喺隔離咧，就喂 我都係差唔多啦。不過中間嗰條通常 你冇揾到精衛路啊， 係解冇啦。 填海 去咗填海啊， 填海 唔係咁，但係只要蔣介石就是、名就係、是、字就係介石啦。其實佢名蔣中正，所以中正有一中正路就係影即係佢自己嘅一啲嘅路。咁即係我哋可以想象就係你會見到喺台灣好多部分裏邊，即係蔣介石自己都有啲所謂嘅神化，或者自己將自己變成一偉人過程。嗱、嗯，我唔講台灣好多，我講史太林嘅一啲像。嗱，我哋講譬如去到喺好多嘅蘇聯咧，都知好多加盟共和國有好多嗰啲像。咁我哋話咧有大量嘅像咧，其實當時最初應該係好多列寧嘅像喺度。咁但係到30年代後期，一直到史太林當政嘅時候咧，極大量嘅史太林像咧就鋪滿喺成個蘇聯嘅全景度，多量係多到不得了，多到好似啲人頭嘅大都會咁啊！即係你諗下個樣，佢又幾高，好端莊啊， 好扮色 啊，係啊，好高加索其實個樣，大家知佢其實係高加索人。咁但係所以佢嗰像之後咧，就成為咗大家好尷尬啊！即係佢之後啲像留喺度，咁佢死咗之後，大家點？就你會發覺咧，就所以當時蘇聯咧嗰啲古仔就話咧拆咗曬好多史坦嘅像，但係啲列寧嘅像咧就留翻得。咁、嗯、所以你會見到就係佢自己點樣去處理嗰個問題。如果列寧係好多外邊人心目中嘅，即係蘇聯嘅國父，咁、嗯、斯林自己點樣俾父擺落去，將自己嘅一個做成嘅過程，就係點樣將國父轉移係嘛？喂，國父由你所講繼父係嘛嚟做，咁、嚟到呢一步，你就會見到國父嘅神話係被濫用，然後佢未必係成為咗大家尊崇嘅嘢，而係變咗成為一個一啲嘅可能嘅獨裁者，譬如史坦林，大家認為嘅獨裁者嘅一個嘅所用嘅工具。 不，sorry， 小莫， 即係所以其實有陣時，如果我哋講緊啲國父嘅討論嘅時候咧，如果個國父本身佢係一個好有一個好具體嘅功績， 嗯， 係真係不能動搖嘅，即係譬如好似土耳其國父海末爾咁樣， 嗯， 即係我哋睇佢嗰個從一個軍人起嚟，即係佢 rising 嘅過程係一個軍人嚟嘅。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帝領，我、哦、當時仲係鄂圖曼帝國嘅軍隊啦、 嗯， 抵抗咗入侵嘅英軍啦等等，然後跟住將呢一個1923年將鄂圖曼皇室趕走，然後將土耳其變 republic 都唔緊要， yeah. 然後將土耳其行世俗化嘅伊斯蘭教嘅路向， yeah. 然後賦予女性嘅權力，即係等等，你土耳其國民係好心甘情願地將佢奉為國父，因為佢已經有好多功績啊，保衛國土啦。轉化國家啦，雖然佢後來都被救病，佢有啲即係獨裁統治嘅傾向，但係佢仍然係好明顯地功大於國。但如果我哋面對嘅一啲被刻意塑造嘅國父，佢係過大於功嘅，又或者係功過相抵嘅，冇明顯嘅功績於國民之餘，仲可能添煩添亂嘅。即係如果係類似呢一類咁樣嘅話咧，跟住佢仲要仲不斷去神話化佢，話俾你聽， 嗰啲叫認賊作父啦，呢啲 係啊。你成件事係好懊惱嘅嚟嘅，即係你叫我點算啫？然後跟住教科書不斷話俾你聽，佢就係國父啦咁樣，咁你就好難搞。即係如果呢種 case， 睇下你點企喺咩站位。如果個企喺大清國度、大清嘅角度啊，將曬啲亂黨嚟喎，革命黨嚟喎， 冇差啊，冇差， 武裝分子。 你捧到佢會全部人搞革命㗎，即係你點解要捧佢咧？咁所以佢就成為咗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富可能 icon 啦。 啊，不過有樣嘢想問，即係想提嘅就係，即係孫中山先生喺中國就喺佢過世之後，當然有一段時間國民都係好擁戴佢，咁啊國民黨就甚至乎係要即係推佢出嚟做一個好似神咁樣嘅角色，係一個國父嘅一個身份。咁但係外即係有啲部分嘅東亞國家都可能係好欣賞嘅孫中山，咁啊以至到佢哋嘅國父都受到孫中山嘅啟發。咁但係我想講咧就係、是、咁其他外國領唔領情咧？ 係 嚇、啊，即係佢哋點睇咧？嗱、啊，譬如最精彩嘅，我哋見到喺1925年之後。即係民國時代咧，好多美國出嘅，即係紀念孫中山相關嘅，譬如嗰啲手提封啊、郵票咧，佢同即係將孫中山先生同邊位人物並列嘅咧？咁佢哋嗱，如果我哋諗係國父嘅話，梗係同華盛頓啦。但美國人唔係啊，有少少係華盛頓，但係絕大部分係同林肯係拉上關係。原因就係孫中山先生嘅三民主義啦，同林肯嘅一啲講法啊，即係譬如係嗰個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咁呢個咁嘅原則係相近，佢哋就即係反而係一個唔係開國者，但係一個係對國家好有功績嘅人物，就係、是、林肯嚟到去同孫中山先生相提並論。咁呢個就係即係見到我哋自己嘅國人嘅理解同世界嘅理解可能有啲差距。 係，譬如就講到其實今時今日都係嘅，我哋知道咧，就算喺夏威夷嗰啲大學咧，都仲喺今時今日咧會即係慶祝一啲孫中山嘅一啲誕辰啊，或者認為孫中山有啲革命嘅活動嘅前期再前期嘅活動咧，就喺夏威夷發生啊，都會去咁樣去即係勾上關係。但係記住喎，嗰個係即係美國共和之後嘅夏威夷，但係相信咧，孫中山當時喺夏威夷嘅時候咧，夏威夷仲唔係美國嘅一部分嘅係嘛？ 係啊，梗係啦，即係嗰陣時夏威夷王國係啊，未被 美化 歸入去一部。咁樣容許我講一個故仔係同即係亞美尼亞係有關係，即係呢個其實唔係國父，而係一個失敗嘅冇國父嘅一個狀況。咁今日我揾嘅資料就冇一個所謂亞美尼亞嘅國父係叫做。咁但係喺我哋話亞美尼亞喺一次世界大戰到總之1918-1920-1921咁上下被蘇俄吞併之前。成為加盟共和國啦，咁講啦。咁之前咧，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係獨立咗嘅時候嘅。咁我哋話亞美尼亞嗰個狀況係好淒涼啦。亞美尼亞佢西邊有所謂土耳其啦，佢同土耳其係一個勢仇嘅狀況。原因係亞美尼亞喺公元十一世紀之後，有一批人由中間高加索嘅山地走咗去今日嘅地中海東岸嘅一部分居住。咁所以其實喺土耳其範圍裏面住。咁而土耳亞美尼亞人因為宗教原因咧，同帝俄係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所以喺當時1915年有所謂嘅亞美尼亞大屠殺，喺土耳其境內嘅亞美尼亞人係受迫害。咁嗰批人好多人走翻去高加索，喺之後嘅獨立度就成為咗背景。咁但係喺成個外高加索，即係今日嘅高加索山脈南端或者叫南高加索嘅地方，有幾個國家啦。我哋今日嘅格魯吉亞，我通常叫喬治亞啦。我哋另外一個叫阿塞拜然，我通常叫阿塞拜疆啦，同埋亞美尼亞啦。其實喺嗰個範圍裏面咧，係各自喺領土上係打到一鍋金啊，真係非常之難搞。 高加索到今日都仲 嚴重地難以解決。咁我哋話成個亞美尼亞嘅局面就係話，佢同土耳其係世仇，佢同。即係格魯吉亞因為宗教原因係嘅從亞塞拜疆宗教原因有問題，然後同周邊啲都唔掂當。咁發生咩事呢？我哋話當時嘅情況就係土耳其已經打到埋邊邊嘅啦。咁就係即係國父啊，就 講土耳其 打到埋邊邊。咁當時咧就當時嘅 AFC， 即係話當時亞美尼亞嘅聯邦嘅系統裏邊有四位總理咧就連任咧極任咧都一路俾人打輸啦。咁然後接受咗紅軍嘅統治。我要講嘅有嗰四任總理嘅故事。第一個當時嘅總理佢做咩？結果係咩咧？佢1923年寫一篇文章話：我哋呢個組織已經冇任何嘅貢獻，叫佢歸俄。即係歸蘇聯嘅管治。第二任嘅總理逃難咗去巴黎，1945年莫名咁樣係死咗。第三名嘅總理喺1960年喺開羅，因為佢太太走咗去西伯利亞避難，然後又生咗個小朋友中毒。第四位嘅總理咧做咗間學校喺黎巴嫩，講咩咧？就係話其實喺好多嘅國家裏面，國父嘅誕生嘅機會都冇。 Thank you.